10 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Try, try, try, me,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Yeah. 好，今天又是我们动画趣配音的课程哈、继续接下来进行功夫熊猫的第五课精彩片段。当然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还是要有请出各位我们的功夫小熊猫们，功夫小熊猫配音小达人们来展示一下上节课你们学到的精彩配音，下来有没有练习，有没有加入自己的处理，有没有一些进步， 我们拭目以待。 好，有请出第一位平静。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I know! Masked tigers face iron ox and it bleeds to death.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Master Wu Wei will now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好的，谢谢哈、我们一些新同学上来听到这个老同学的配音以后都惊呆了啊、 是特别舒畅是吧，感觉对，非常的好啊。那在这个什么呀录音的时候的话呢，他本身有非常好的语感支持，所以因为长期的训练造成的啊。对，那平静呢，其实这段话说的时候呢，在这个语气比较深沉的这样的男士的声音上来说，对你驾驭是有点艰难的，但是呢你也竭尽全力了。那尤其像乌龟这样的声音啊，它的语速呢停顿呢等各方面还是要关注的。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所以还是要慢一点，有些地方好吧啊，这样的话就好了。 好的，那平静的因为有很好的基础，那同时呢他这个后天的这个处理呢也加入了自己的特色，但是老师说呀，声音还是应该有所区分啊，区分度和辨识度呢要再做出来一点就更好了。 对，是的。 第二位同学 Angelia 轩。 Paul,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Stop, I'm gonna see the dragon warrior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a noodle dream.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抛上天了没呀、上天了没有啊？ 好可爱呀、这声音，这尾音拉得挺到位啊。这感觉好有意思啊， 说明气息挺足的。 对，而且尾音这个处理我相信绝对是不多见的好啊，不多见的好。 今天我们的尾音都是亮点啊、 对 啊，今天都是亮点。 对，要注意的是 stop I gotta see the dragon warrior， 所以你的语气呢要有一定的张力和爆发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 Poe 当时是非常着急的啊，要把这种感觉说出来。 我们练习这些电影剧本啊，实际上就是为了避免或者是克服平时生活中说话很平的那种，很平的，因为日常生活交流用语嘛，你很少能用到这些夸张的语气。 对，所以呢，我们把它区分开啊。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要把这些感觉区分开就好了。 爸爸毕竟是带着一种什么，一种声嘶力竭的一种， 有点遗憾， 哭腔， 痛苦。 Dragon 要读标准啊、I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而不是 noodle dream。 尾音是它有音调，但是音调的不要在词上面进行变化、noodle dream 它是一个降调、注意一下细节就好了。心 And finally, Master Tiger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I know Master Tigers face an oxAnd his blades of death. I sense the dragon warrior is among us.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Master Wu Gui will now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稍微能够听出一点层次，但是不是那么明显。 嗯， 对，音呢，就是说从 Master Shifu 的表达当中要尽量把音抬高。And finally, 他一张嘴，他那个音调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作为什么呀？作为现场大会的最重要的嘉宾，或者说是主场的这种主持人级别，他说话肯定是强势的，音调是高的，语气是高的，姿态也是高的。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把它抬高是关键。啊，而 Paul 呢，则是一种情绪的低落。I know， 就要把这些用什么情感带动语调拉开。 好的，来，下一位同学是嘟嘟。 Paul，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Stop， stop！ 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But I don't understand。You finally have the noodle dream。I lied。I don't dream about Luda's dad. I love Kung Fu. Uh-oh. 嗯， 这孩子多大了？ 其实也不小， 也不小是吧？ 但是也不大哈，但是听着就很萌。 嗯，挺萌的，嗯，挺好。 很萌，他把这个父亲的那种嘶哑的嗓音，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挺神奇的。 嗯， 一般我们都做不出来这种嘶哑的声音。 嗯，后面咱们就专门学嘶哑的声音，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后面，真的特别有意思啊！别着急，嗯、比这绝对沙哑。 哎，但是他配出来的这个熊猫的年纪呢，比这阿宝肯定要小很多，嗯、有点像幼年阿宝。 对对 ，baby panda。 对呀、啊，就是很可爱那种童音哈、啊 嗯， 所以呢，就是稍微再厚实一点啊，着实一点这个声音， 嗯， 是不是？ 另外在说的时候呢，节奏要注意加强。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那么其实这样的句子虽然说语速听起来有点快，其实它是关键词 like I'm doing，like 还是体现出来的啊。 嗯、 I'm gonna see the Dragon Warrior。像这样的句子连读的地方呢 ，be going to 其实是很少出现的，要连起来读成 gonna。啊，加点速，在最关键的地方慢一点，不重要的地方快一些。 嗯，各种的细节凑起来哈、啊 嗯， 各种细节要再加强。 非常棒啊！ 嗯、速字。 And finally, Master Tigress, believe me, citizens, you have not seen anything yet. I know, Master Tigress, this Aranox is place of death. I sense, Dragon Warrior.He's among us. Citizens of the Valley of Peace, Master Ugui will now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Ah, no, no, no, no, wait. Yeah. 好的，谢谢。 对，就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同学们一起练这些句子的时候，语段的时候，已经真特别的用心了啊。老师有的时候，这个你要非要。对吧，给一些建议啊，挑一些毛病的话呢，有时候也觉得不忍心的，我能听出来真的课下没少下功夫。 是、啊、他还是第一次参加呢，这个 真的特别好啊。 我们要注意气息的连贯，有的时候呢有当断不断或者是不当断断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标准。 嗯，这就是说你的。就是讲话的自然度不够啊，自然度呢其实就是你的气息，如果用语调的来说呢，就是 coherence 的整体感要好一些。 嗯， 其实我觉得在一开始对语调的追求来说的话，还是应该突出每句的关键词，先把这个做到，然后剩下的一点点关键词一突出，马上语调就有变化。 像他这个音色比较好哈，自然就很加分嘛、 嗯、 因为就增加清晰感， 没错 啊，清晰度，所以细节如果好一点的话那就更好了，继续加油。 Cathy 啊，No, wait. Yeah. Ha ha. Paul,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Stop. 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 By now,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the new dream.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Oh. 哎，整体是绘声绘色的啦、 嗯、是整体的感觉都特别的好， 节奏把握的也很好， 嗯， 是吧， 情感也很到位， 情感很到位、 啊、 有些地方啊，像那个 noodle dream， 那个 noodle 我们就听不太清楚了，可能在语速的过程中呢稍微有点吃进去，但是它比那上一次的那个特 特别囫囵吞枣的语速要好很多。 嗯，是。 好很多， 清晰干净利落啊，不拖泥带水 啊、嗯、这次的整体感觉就很好。 嗯，确实不错， 因为凯菲自己本身也是老师， 嗯， 所以他练习的机会肯定更多 呀， 当然肯定比同学们也更勤奋。 凯菲是吧， 啊，所以啊、嗯、一起学习啊，一起加油 加油。 LJ Oh Paul,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Stop, stop, 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 But I don't understand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I lied.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最喜欢听大家后面这个、 哦嗯、带点气泡音是吧，哈，挺好。嗯， 这个 LG 呢是属于，确实是属于张力和掌控力很好的同学。 对，前面的内容呢，前面内容稍微节奏上可以再强一点，到越到后面越好，说的 就是说节奏性，节奏再强一点是吗？ 对，前面的节奏稍微再强一点。 比如说、嗯、 比如说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像这样的地方 啊、 哦，因为什么呢，短元音的地方啊，和一些个连读的地方特别容易出节奏啊，尤其是在口语当中，这种表达呢是靠节奏取胜的，这个小地方啊，它就给人感觉啊跳跃感强，有的地方呢就像是什么呀，急转的河流，有的地方一马平川，所以它还都是什么样错落有致的这些。 对，就 LJ 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它是在一个范围内错落有致， 嗯， 它不会出那个，它不会跑偏， 嗯， 是不是，它对那个情感的控制比较到位啊，很优秀的一位同学。 Warmer Master Wu Gui right now choose the Dragon Warrior. Huh? No No no no wait. Yeah. Ha ha ha. Paul,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Stop, stop, 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 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the noodle dream. I lie.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Oh. 这跟刚才的 Cathy 一样啊，都是演技派。啊，然后听了以后欲罢不能，还想再往下听。 戏精，典型的戏精，非常好。嗯，这驾驭能力和这感觉太棒了啊！这我觉得，想达到这种水平的话，我都建议你，对，赶紧疯狂的多增加这个，多吸收点知识啊！因为你的语言的这种吸收能力已经很高了啊。然后呢，多创造一些实战的机会，这个英语对你来说以后很快就变成工具了。 嗯。 或者已经成为工具了。 您那个口音是不是选择的是英式英语啊？好像是、 嗯、 好像是， 嗯， 它这个口音的区分度不是很明显。 嗯，其实不管是英式美式啊，对于现在的这个练英语的人来说，有的时候你没得选，因为你真正在这个外国环境当中，不管你是从事这工作，首先你没法选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你基本上你接触的人是什么语种都有， 是，这是一个事实、 啊、对，所以真的没得选，到跟前儿你能交流，这是绝对第一步。 如果说我们学英语是一个乌托邦的话，那么用英语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现实世界、 嗯、 你会发现怎么遇不到说标准英语的人呢？ 没错， 所有的人都是带着各自的口音说话的习惯风格来跟你交流。 对， 那如果你只是在课堂上接受标准英语的训练的话，那到实际生活中可能会傻眼。 对，是的，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听听啊，各种，比如说我们找来各种国家的嘉宾老师的口音，你要适应、 啊、 你一定要适应。 嗯，电影剧本里还算是标准的多。 接下来是我们最后压轴的小白英子。 哎呀 Paul,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does it look like I'm doing? Stop, stop, I'm going to see the Dragon Warrior. But I don't understand. You finally had a noodle dream. I lie. I don't dream about noodles, Dad. I love Kung Fu. 真的有很少的朗读的痕迹在， 嗯， 甚至他没有给人以看稿的感觉， 嗯， 好像是在自己说。 是，小白英子一向都是我觉得很自然的一个状态， 非常自然，嗯， 对。哎呀，这哪天能让这些嘉宾都在直播间里？ 是说汇聚一堂哈？ 对呀、啊，见见面这个挺好，是吧？ 是。我觉得我都配不到他那个水平， 嗯， 真的是有很好的掌控力、表现力。 这个教练呢不一定要进球啊， 这种正常。 哎，对，对，对啊，我们主要是培养人才。 我们俩都是教练、 哎。我们是培养人才。 我姓米，他姓卢啊。 好，那我们这周的展示课就到这里啊。每一次都很精彩，你预料不到每一次有什么精彩的发挥。只要你发了语音啊，我都会给你做一个小小的回复和点评哈、啊。希望大家能够进步啊，下来会给你点评。好了，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吧。好几次了，都在酝酿了这个神龙大侠的出场啊！今天啊，可算是出场了。 Dragon Warrior， 可算是出场了。 对， 他的出场方式是什么呢？ 大家想象不到，是吧？ 是什么呢 ？Falling from above， 从天而降的。一般这大人物出场嘛，都得有点花样。这火炮带着阿宝啊，从天而降。啊，就在那一刻，其实盖世武侠的功夫大秀呢已经展示完毕了， 嗯， 就等待着最后做决定的关头了。这位龟仙人啊已经伸出了他那个什么手指， 嗯，兰花指，嗯， 兰花指要指向啊谁了。终于他指向了这个从天而降的熊猫， 嗯， 告诉大家说和平谷的神龙大侠呀千呼万唤终于现身了。这阿宝真是摸不着头脑，您不会是搞错了吧，怎么能是我呢？ 嗯， 师父也非常的惊愕，和众人一起啊特别的不解，急忙阻拦道说大师您搞错了搞错了。但是呢师父却非常微微一笑吧，微微一笑说这世界上没有意外。 嗯 ,there are no accidents。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来学习的片段了，一起听起来。 Oh, what's going on? Where, what are you pointing?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How interesting.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Him? Who? You? Me?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 What? 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Wait, 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You were about to point at Tigress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There are no accidents. Forgive us, Master.We have failed you. No. If the panda has not quit by morning, then I will have failed you. 整体来说呢，句子并不是很快啊，情节转换的稍微有些多一点。那人物的一些语气啊，包括一些人物的特质呢，转换的要多一些了。所以今天也是挑战。第一句，阿宝呢刚刚掉从天而降，睁开他自己的眼睛。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就是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在哪里啊，这种感觉 就像是失忆了一样。 前景设计的也很巧妙啊，就模仿他的眼睛睁开的样子。Oh, what's going on? Where? What are you pointing? 这些是简单句子。发生了什么？ What's going on? 在哪里？ Where? What are you pointing? 您指什么？来听。 Oh, what's going on? Where, what are you pointing? 好， 好，我们看这句话啊，这句话呢，这个 Poe 从天而降，然后摔懵了以后说了这句话。那么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大家能感觉到啊、Oh, what's going on?啊，虽然说它是个完整的句子，对吧？但是呢，我们说整体上它这块的语气都是有点虚弱的 啊 ，Where？ 然后呢，他这个气息还有点，当时没捋过来 ，What are you pointing？ 啊，然后慢慢的开始找到了感觉。那么看这句话说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它是一种什么呀？哎，它是一种降调，然后懵懵的一种感觉。这句话没有什么别的难度，就是把几个关键词 going、pointing 说清楚就可以了。 有连读的地方， 对 ，going on 啊 ，what's going on？What are you pointing？pointing 它读成的是 pointing。What are you pointing？ 这个就是在语速啊控制当中呢，我们说有时候说快了会这样，有的时候呢说着急了，它也不一定快得起来。 我们把这个点啊，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点去模仿就好了哈。哎，就是方便你模仿，其实就是帮你梳理一些模仿中的障碍。 气息呢，柔绵一些，但不是多么的有力量啊。Oh，what's going on？ 好，大家读的时候找一下那种感觉。What's going on？Where? Where are you pointing? 啊，这种感觉哈。Pointing 不用读的那么清楚，有时候英语读的时候读清楚了反而没有那种感觉。 再听一遍。 Oh, what's going on? Where? Where are you pointing? 哦，他那个 pointing.还省 ，where you pointing？ pointing， 他有点没劲儿啊。 pointing， 那听都没有读出来。 对 ，where you point？ pointing， 有点喉音停顿了。 Yeah, pointing？ So， oh， what's going on？ Where？ What are you pointing？ 气息深一些，因为他这时候需要缓过来。Oh， what's going on？ Where？ Boom， what are you pointing？这种感觉， 吹泡泡还没有他吹的那么， 是， 吹泡泡还没有 那种感觉， 他吹的那么到位， 肯定会有人会吹的，那种感觉哈。 他是不是加了声效的这句话？ Echo 说呀，这种昏昏的感觉真的是很难表达出来，找一下感觉嘛，昏昏的，病中晕晕的 ，What's going on？What's going on？ 但是不要尝试从二楼直接跳下去再说这句话， 代价太大。Paul 说。Oh, okay, sorry. 这个时候他已经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处于场地的中央。他马上给自己打圆场，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抱歉，我只是路过的啊，我只是买早餐路过的。” 对， 像那个周星驰的电影里都是这样。啊，不好意思，我走了，我早上起来牙还没刷呢。I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啊，我只是路过看看谁是神龙武士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路人啊 ，visitor。 好，怎么说的呢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这句话大家感觉到，醒了是吧？跟刚才的感觉一般，一个意识不清醒，一个意识非常清。Oh, okay. Sorry,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啊，这时候你看他说话的语速也上来了，然后呢，吐字也清晰了。那么关键词呢？我们看 see， I just wanted to see 这个词啊 ，Dragon Warrior 关键词。其实关键词能表达句子的核心意思，它不再多啊。那么这是我们说关键词。那下面呢，我们说整个语调呢，采取的是降调啊。从节奏上来说，我们要注意。OK，sorry，I just T 是句爆破 ，wanted，D 是句爆破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后面。没有连读， 他这里还是有些断句哈。他说 ，I just wanna see wanna to 变成了 wanna， 更简单了。 Just wanna see th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感觉他的 see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停顿哈。我只是想来看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这个 dragon warrior 一定是中毒的， 没错。 再听一遍啊，去看。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Wanted to see， 还真的是读了 wanted to see。 对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啊，关键词你肯定要突出，然后语速稍慢一点，音调稍微高一些。 而且大家发现了吗？他这个 Oh， 他是中毒了的。他还不是 Oh， okay， sorry， 他是 Oh， 恍然大悟了。 对，是的。 Oh， 这些词呢，语气词啊，在这时候是要。 被中毒， 然后告诉自己 OK OK， 马上 Oh sorry， 嗯 啊，这三个都是要中毒的， 对， 哎呀，哎呦，哦，抱歉，不好意思， 嗯， 就这种情况啊，发现状况不对了 OK sorry，嗯， Oh OK Oh sorry，I just want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对，大家把 dragon warrior 的重音做足一点啊。I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但是呢，在他的语速稍微慢一点，其他的地方可以稍微加速一点点啊。 啊，好，再听一遍哈。 嗯。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嗯 啊，这句话不能有中间任何的停顿。 对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I just want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I was 也中毒了一下。 对，结尾嘛，结尾这个词 有些愧疚，但是又要解释，说明原因。好，这个时候我们的龟仙人是这么说的 ：How interesting！ 真逗。 嗯， 真有意思， 这事儿有意思， 这事儿有意思，语气立马又变了，人物也变了。 How interesting！、 哦、怎么办？来，老师来。 How interesting！ 嗯，这事儿有意思，什么有意思呢？嗯，那我们说，就他而言哈，他觉得这就对了。其实他意料之中的事情，对于他来讲，对。 他其实是自己的验证也好啊，这预言验证了，所以为什么高人说话总是有一种你摸不透的气场？ 嗯， 因为他比你知道的多， 因为他有 I've had a vision, Tai Long will return， 就是这种感觉。那个 vision 那个单词呢，我们解释为 vision is the ability to see the invisible， 啊，它就是一种看见。别人看不见东西的能力，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有这样的人，我就遇到过一个人。 嗯， 十年前，他跟我说的一件事情，在今年彻底验证了。 哎，所以说 厉害， 好 厉害 ，interesting， 我就得说了 ，how interesting， 厉害， 嗯， 有意思，这事儿有意思 ，how interesting， 这 interesting 里面带着满满的那种，是吧？验证感、 嗯、 是不是 也有一种智慧在里面， 对，所以你就不能 interesting 了， 嗯， 这里就不能 interesting 了， 你别读成 interesting。 How interesting， 对， 活生生的一活宝就降落在跟前了。 How interesting、嗯、 好，接下来人物又换了，换成我们从来还没有模仿过的 Tigress， 这位汉娇虎，他的配音演员是 Angelina Jolie。 Angelina Jolie 非常好，非常棒的演员。 哎，这汉娇虎也是功夫了得呀，飞檐走壁。他说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这是一个人什么人物形象？习武的，练功的，说话肯定是干脆利落的，是不是、 嗯、对， 听一听。 How interesting.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正常的。 嗯，好，我们看这句话 ，master 关键词 ，pointing 是关键词 ，me 关键词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哎，带一点小停顿，而这个停顿就是我们要说的，为什么要停顿呢？因为他心里也没底啊。 他正好站在熊猫的身后， 对， 一个手指指过去，没准我指的你呢。 对， 他还稍微啊 ，are you pointing at me？ 啊 ，are you pointing at me？ 有一个小小的啊 ，are you？ 嗯。对，所以呢，最后 at 失去爆破，在这个位置啊 ，Are you pointing at me？ 啊，然后呢，这句话就是我们 Tigress 后面说话的时候，大多是语气强势的，啊，很少有这样还商量的语气，因为他对的是谁 ？Master 乌鬼，他对后面的时候说话是非常不客气的啊，所以后面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先不漏啊，特别精彩。嗯、 Master 啊。Are you pointing at me? Pointing at me, at me, 特就不要了。 At me, at me. Pointing at me,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他说话也很清楚，是吧？ 是， 很清楚。听听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Pointing at me. Are you pointing at me? 哎，就是这个点啊。 Yeah. 乌龟说 ，Him. him. 这里就是四个小短句了。乌龟说 him, 他。Paul 就很疑惑说 who, 谁呀、啊、乌龟说 you, 你呀、啊。Paul 说 me, 我。啊，这个场景大家能想象对吧？ 对对对。 你谁呀、啊、你、啊我。哎，是这种，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组合。 Him, who, you, me.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 What? 这段精彩了，这段精彩了。他一个一惊一乍的 who, 把人家乌龟大师的节奏都带起来了。乌龟大师都说 you. 对， 是吧？ 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哈，这个 Master 乌龟是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注意 him， 然后 Paul 基本全是升调，注意啊，然后呢，乌龟基本全是降调 ，him， who， you， me， 啊，所以他的语调俩人是一唱一和啊，一高一低的，挺有意思。然后乌龟就开始宣布了，这时候他的这个什么这句话就很厉害了。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他就开始宣布了。 哎，他是一种宣布，是不是？嗯、 对。而关键词呢 ，universe brought Dragon Warrior. 哎，这样几个关键词一旦落地了，这件事就确认了啊。我们看这句话没有什么这个太难的这个地方，主要有几个停顿，注意 the universe 停顿。Has brought us, 停顿 the Dragon Warrior. 两处停顿啊！当我们发现这个的时候，注意，凡是重要的人、重要的事，这时候表达加停顿是非常正常的啊，尤其宣布这么大的事儿啊。 句子的意思是说呀，是宇宙给我们带来了神龙武士，所以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它的层次。是在不停地爬升的、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所以在这个语言表达当中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种停顿来向对方证明这件事的重要性、啊。那么这个大家听完以后都懵了啊，是各种 what 啊啊，每一位都要说一遍， 所有的人要说一遍啊，都懵了，所以这个 what what 他也是在爬升。 嗯，对，最后是他爹啊，傻了，彻底傻了。 What？ 四个 what？ 嗯， 四个 what？ 大家听到没有？他都是不一样的 what， 没有一个 what 是一样的。 对，所以在这个语调当中的话呢，我们在电影当中是经常能遇到这种语言表达，它是依托于情感进行变化的，也是种特殊的。现象，但是呢，如果你会用的话，会很好啊。比如说，在另外一部电影中说“我们大了没”，它就有好多种表达法，说“我们大了没有”，那方说“没有”，然后“我们大了没有”，他说“没有”，语调就开始变了，“我们大了没”，没有啊，最后呢，就是越来越疯狂，声音越来越高，啊，是非常好玩的，跟这一样。 这乌龟大师呢，这已经是他最激动的。最激动的时候的表达了， 他很少有激动的时候， 他很少有激动，这就是他的使命也完成了，因为他已经找到了神龙武士、是吧？所以他的那种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一定要有一种深远和辽阔的感觉。 嗯，你想他这句话的这个气场要求是比较高的。 对呀、几百年等一个武士神龙大侠，你想想，是不是穿越时空的？ 对，穿越时空的， 穿越时空的吧。 大家在读这件事这话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呢？要一定要把自己的什么呀，那种荣誉感，那种荣耀的精神拿出来。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那种感觉拿出来。 这句话千万不要读快了，一定要读出一种悠长的感觉。 对 啊，我们再来听一遍，然后再听听那几个 you me you me 和那几个 what what what what 到底是怎么表达的。 Him, who, you, me.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 What? 一个比一个掉，一个高，相当于哆来咪发这样的上去。 对， 看到没有？乌龟大师那句话是句与句之间的气息是拉得很长的啊，词与词间的气息拉得很长。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The Dragon Warrior 这句话你可千万别读快了哈。 对， 不然你没有高人的感觉了。 没有高人感觉了啊。所以我们这句话读的时候呢，在慢的就是要注意气息啊，气息的供给要足啊。那么其实呢 ，Master Wu Gui 呢，他语气上来说还可以，但是他气息上其实有点弱了。我觉得配音的时候，人家可能是诚心这么做的，因为他是一个千年的精神领袖，他确实是在体力上可能会有点不支，所以你能听出一种苍老的声音的感觉。然而，对于我们训练者来说，这也不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模仿苍老。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尽量去用你的方式来去驾驭它，让它变成永恒和不朽，把这种感觉说出来。 哎，永恒和不朽，那种都气若游丝了，但是仍然藕断丝连的感觉。 藕断丝连， 是吧？但是呢，这一段反差很大，我们请David老师来演绎演绎，从前面这几个开始到后面那几个 what what what what 啊， 来走一下。 从哪儿啊？从 him 是吧？ 对 啊 ，him who you me。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 What? 是四种啊，四种不同的人物形象。 其实这个我体会没那么深啊，因为这个挺常见的。但是平时训练的时候，真到练的时候，这个值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啊。 哎，对，好的，接下来了啊，接下来不得了了。这个场上的人民群众已经忙疯了，赶紧抬着那轿子已经过来了啊，把这熊猫往那个大轿子上一放，哟，一不小心熊猫还把那个 坐漏了 体重啊的问题。 对， 但是师傅这时候很着急呀，因为你那个轿子是抬给真正的神龙大侠的， 这事儿就怎一说 落 听 了 啊，太可怕了这个。 师傅说啊，等停住停住停住，谁让你们去的 ？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 命令。 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 Master Wu Gui, wait. 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再来。 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 Master Wu Gui, wait. 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好，我们看这句话。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这师傅真是急了啊，因为师傅其实培养出来的这几个徒弟啊，是恰恰是 candidates for this big event。 这次的这个活动其实选的人啊，他是期待神龙大侠能在他的徒弟中选出来，而不是半截出来的这个程咬金 Po。 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很是惊诧啊，所以他当时这种情感来说，大家能感觉到就是急呀，真的急了，生气了啊。好，我们看 ，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 啊，他开始拿自己的这个身份来压人了啊。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能明显的感觉到语气非常的硬啊，这就是我们这样的句子要具备的特点。然后呢，他也期待着什么呢？期待着这件事情能有转机，以最快的速度来劝 Master Wu Gui 回心转意。那。接下来这句话呢，大家能看到很长，而在这句话当中的关键词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 ，Master Wu Gui, wait， 啊，这都是关键词。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那么，他这个是每个字都是字正腔圆的。其实，他的语气很重，因为他知道没时间了，机会也不多了，他要把每一个字都印到对方的脑子里去。啊，所以关键词就是 can't possibly answer problem 这几个关键词， 尤其是表示否定的这些词语、啊，真的是语气很重、而且呢，不仅说 panda， 还说一个 flabby panda， 那个肥熊猫， 对呀、 那个胖乎乎的熊猫， 他是看不起他的，他确实是看不起，觉得这个 flabby lousy panda can't not be the answer to the problem。 首先，你这身材你就不适合那个，是吧？是功练功的人，大侠的身材。 你说我这钢琴手是不是可惜了？嗯，好吧，嗯，其实呢，我们说哈，这句话到这儿为止呢，我们看这个里面的难度。不多啊，你比如说他节奏上的难度，语调上的难度几乎是没有的。Master Wu Gui 全程降调 ，Wait， 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全是讲调，而里面的什么呢？失去爆破连读呢，也只有 that flabby panda, that 那个 T 失去爆破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Can't 那个 T 失去爆破，急的时候那个失去爆破一定要给足啊，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语气能连贯起来。 失去爆破要给足。Master 乌龟 wait, Master 乌龟 wait。 对 ，Master 乌龟 ，Wait, 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the our problem。这种感觉要就是劝人嘛，真的是要着急的劝。 尤其是 can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对 ，our problem 也要重读，因为我们的问题是 can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绝不能成为我们问题的解决答案。它绝不可能。 那么。Master Chief, Dustin Hoffman 扮演的 Dustin Hoffman 本身来说就以前演的是警察父亲政要老板包括旅行的这个这样的这个人也有啊，当然那是他后面拍的片子，像他本身就是一个语言上功力很深的一个人，而且呢作为演员来说，他尤其演警察对吧，演这种这个类似特工啊这种，我觉得他本身的声音就特别有魅力 啊，带着权威感，权威性， 对，而且人老了也没有给人这种感觉，就是说就像这个演员其实是越看越有味道越听，现在你说他演个总统一点问题没有， 是 哎，那种感觉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其实人呢、就学英语啊也好汉语也好，他其实就是在你能通过他的语言表达，因为语言是可以打分的，英语的打分是级别还是挺高的，所以它成了全球首要的商务语言和工具，那如果你能成为这种语言的驾驭者，你个人能量自定分数也会不会太低， 所以学英语的重要性可没有那么简单呢， 没错，提高你个人气场，同时呢打分加分啊，当然说你马路边说句脏话减两分，但你说两句英语呢那就不一样了， 要么人家有一年春晚说了学外说外语有能力很神秘呢 很神秘 是不是， 然而这样的长句的话特别适合大家练气息，然后去找自己声音的感觉，我们可以多走几遍 Master 乌龟 Wait, 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对，要一种很急切的感觉说出来， 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对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大家呢，就是落地要有响的感觉，再稍微狠一点。这句话练的时候，就是掷地有声啊。它因为是据理力争啊，这时候，所以再不争就没机会了。 据理力争的时候，想象一下啊，最后是吧？ 对呀、真的没 踢门都要关上了， 自己的那个、 你还没跑进去呢。 对呀、自己的徒弟就没机会了。这么多年的苦练，就这么一下。天上掉下来，啪！这是馅饼吗？对吧？ 付诸东流， 挺捣乱的感觉。 付诸东流， 是。 其实他解释到说啊，他说：“您看下一句，他说 ‘You are about to point at tigers, about to 马上要做什么事情？’您这不马上都要指的是老虎了吗？然后那个东西就掉在他面前了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掉在他面前。他这个意思吧，还感觉师傅有点老眼昏花啊。”感觉师傅有点糊涂， 他是有点抱怨啊。对，那么 师傅您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对 ，You're about to point at tigers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师傅您是不是糊涂了呀？师傅您看清楚啊 ？You're about to point at tigers。你想这时候就你不打算，你刚刚打算不是指着这个 tigers 吗？ 他不都指好了吗？ 啊，对呀，那个东西就摔在你的面前。 怎么着就变卦了呢？哎，这事情啊，还真是要变卦呢。他是这么说的 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 Master Oogway, wait! 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You were about to point at tigers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再来啊，再听一遍 You were about to point at tigers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一定要把这个着急的重音把握清楚，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看关键词You're about to point at tigers. Point, 关键词 tigers, and that thing, 关键词 fell, 关键词 in front of her. 好，我们看到了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呢 ，point, tigers, thing, fell, 没有什么难度，但是说的时候把它凸显出来，则需要你在 这个语言表达当中要有轻有重。You're about to point a tigress. You're about to point a tigress. And that thing 是本句中关键词的关键词。Fell in front of her. 哎，把那个 that thing, 啊，其实他对 Panda 真是打心眼里看不起，就从这一刻开始的。啊，所以后面出了一堆的问题啊，矛盾。 You were about to point at tigress, 是吧 ?You point tigress, 都是重点。 是啊。 您指虎。And that thing, 一定要重读。 嗯。 那东西。Fell in front of her. 对。 Fell in the front of her. 好，我们看本剧的这个节奏上的难点啊，整句降调没有什么难度，看节奏，第一个是 You're about to, you were, 注意 You're about, 那我们真表达的时候 You were about, 那么 were 这个词在读的时候一般都是可以被弱读的， You're about to, 它不是被强化的一个关键词啊， About 不一样了，它的 about to 失去爆破一个，否则两音会冲撞，Point, 它这个 you were 啊，实际上就弱化成了 your, Yeah, you are. You're about to point at. Point at 又注意连读，这是个连读。Point at tigress and at tigress 又失去爆破。You're about to point at tigress. 就所以这段话你说的，如果不把这些地方控制好的话，你读得很别扭啊， 是吧 ？You're about to point at tigress.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这里的连读啊，就失去爆破，就有第一处 about to， 第二个是 at tigress。两处啊，那么连读呢有一处 pointed， 这是连读失去爆破两处，后面看 and that thing that and d 失去爆破，那么还有 that 也失去爆破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in front of 和后面有连读，我们看这里的连读最后两处比较关键 fell in 还有 front of啊，这两处是连读 啊！ 哇，这句话其实里面这些小东西不少哈， 不少，而且又挺快的， 还挺多。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 Dustin Hoffman 他把那个重音处理得很好，你把重音处理好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仓促，你就会有机会换气。那 You are about to point at tigress,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对。Schiff 一直都很强势，他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的语气也比别人要强，注意在本片中他是语气最强的、啊、 好，然后还有句话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Accident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An accident 是这么连读的 An accident That was 注意尾音 z、啊、Just T 失去爆破吗？你也可以连读 ，just an accident，just an accident，OK、okay?。 对 ，an accident 是肯定要连读的。 对，人家内心戏是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Just an accident， 这句话其实生活中太常见了啊。 啊，那只是一场意外吧？ 是不小心而已。其实这个意外呢，不一定非要了不起的一个事件或者事故啊，是一个不小心的一个事儿啊。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Yeah, it was just an accident. 对，这是不合常理的，所以这是一个意外。 嗯， 师傅，这是一个意外。您得知道这是一意外，不要让它影响您的判断，师傅，这个的内心戏是这样的。好，连起来听一遍。 You were about to point at tigers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节奏的第一句的节奏在于 tigress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对。 好。 You were about to point at tigers,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You were about to point at tigress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Master 乌鬼更有智慧啊，他每次都会超越性的点他两句。 哎，最后我们的这节课的点睛之句来了。 There are no accidents. 他把 R 中毒了。他把 R 中毒了，平时我们都说 There are no accidents. There are no accidents. 读的是 There are no accidents. 比如说我和晶晶我们这个组合我们这个团队叫 We are 伐木累 伐木累呢是吧、啊、We are the difference、啊、其实呢 be 动词被中毒的时候大多是因为这事真的重要，正常生活当中谁没事把 be 动词中毒呢，是不是？ 是啊。 Who from? My name is David. 没这么说。My name is David. 对呀、啊哎。所以他为什么要 be 动词中毒啊，表示有。 对，表示存在，表示重要。哎， 没有 ，There are no accidents. There are no accidents.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嗯， 我也没眼神看花。这世界上没有意外，意思是说一切都是什么必然发生的。 所以不管生活怎么对待你，还是人怎么对待你哈，本片里面讲到这儿告诉大家，别人怎么对待你都是你教的，生活怎么对待你也是你教的，你的现在等于过去的积累。 哎，是你教的，说的不好听点是你造的， 你作的 你作的。是啊，世界上没有意外，所以人啊，你还不能去阻挡这历史的潮流，是不是啊？ 没错， 历史的选择。 你说有的人吧，他就出车祸，还有人不出车祸，出车祸一定有他的这种就是不小心的原因在里面，所以有的人走斑马线哈、啊，他就不会出事儿。这话也不能这么说，是吧 ？Accident。 就是 there are no accidents， 事出必有因， 事出必有因、 啊、事出必有因， 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 哎啊、there are no accidents, there are no accidents、 哎、归仙今天这两句话那气息可是特别考验人的啊，再听一遍吧。 There are no accidents， 他带点小调侃，而且啊 there are no accidents， 他挺满意，其实 是他满意，因为他估算的东西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恰当的出现了。 The right time, the right place。 所以他是知道，是吧？他是知道原因的人。 嗯 嗯，好，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只能学到这里了。但是也不错，因为也出场了哈，也证明了历史的选择了。 嗯、对， 好，从头再尾再听一遍。 Oh.What's going on? Where, where are you pointing?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ed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How interesting. 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Him? Who? You? Me? The universe!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 What? 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 Wait, that flabb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You were about to point at Tigress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There are no accidents. Good. 哎呀，这生活中啊，确实都是巧合。你看 David 老师给我们选的段子，你看现在这个什么世上没有意外，特别符合现在世界杯的踢球赛，马上这周末就踢决赛了，是吧？那很多人还不能接受啊，这个队怎么能出局啊？怎么着？哎，你看 David 老师就选到这一段了，是不是很有趣？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看着这两位离开也是心里很酸的啊，对吧？ 没事儿，这都是。没有意外的啊，一切都是必然、啊、 没错、嗯、 好，最后老师要不撸起袖子给我们来一遍， 好， 撸起袖子来一遍、啊、 袖子是吧， 哎，撸起袖子，然后接下来就给看大家伙的这个字，大家伙的展示了， 对，看大家展示了。 Oh, what's going on? Where where are you pointing? Oh, okay, sorry, I just want to see who the dragon warrior was. How interestingMaster, are you pointing at me? Him? Who? You? Me? The universe has brought us the Dragon Warrior. What? What? What? What? Stop! Wait! Who told you to? Master Wugui Wei, That flappy panda can't possibly be the answer to our problem. You were about to point a tigress, huh? And that thing fell in front of her. That was just an accident. There are no accidents. 好，哎呀，精彩精彩精彩。好，接下来大家就摩拳擦掌，自行发挥了啊。自行发挥了，有些细节地方你不一定完全按照他这个，你模仿不了，你就自己处理，是吧？ 是。 但是只要处理的别出格就行啊。 是 啊。哎，所以说呀，加入自己的理解融入，但是呢，基础的细节要把握好。嗯 嗯， 就留给大家进行展示了。下周咱们该唱歌了吧？ 对，是的。 好了，行吧，那咱们就感谢David老师的精彩讲解啊，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学习，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uds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冬奥运动项目是冰壶。冰壶的英文是 Curling。 Curling has been an Olympic sport since 1998. It is a game played on ice in which two opposing teams of four players each competing in sliding large stones toward a target in the center of a circle. The game is similar to shuffleboard,in which points are awarded for positioning your stones in the center target that is marked on the ice. There are 10 rounds in regulation games, and the team with the most points wins the game. In the Olympics, it is played indoors. 冰壶在1998年被确定为冬奥会比赛项目。冰壶是在冰面上进行的比赛项目，分两队进行，每队四人。比赛时滑动石球以接近冰面中心为胜，用于比赛的冰面叫做冰道。这项运动和沙壶球很相似，选手将石球置于冰面上的营垒中心者即得分。比赛时两队轮流投掷冰壶，在常规比赛中每场比赛分为十局，得分最高的队为比赛获胜者。冬奥会的冰壶比赛是在室内进行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首先是冰壶这个单词，这个单词是 curling。 当然在美式英语中，这个 是有儿化音的，叫做 curling。 这个单词的拼写是 C-U-R-L-I-N-G。 最后呢，我们再学习一下 indoors。 这个单词就是在室内的，冬奥会的冰壶项目它是在室内进行的，所以我们可以说 In the Olympics, curling is played indoors. 以上这些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